想你的夜慢慢而过，

就将对方拥下再囚禁了，因为动弹不得，因为噩梦拉扯，爱默成了罪行的纠葛，所以胸口渗出了苦涩，我们想在瞬间 不停挑战我，就算很多

是你呀，不会停到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要爱情的低潮，哦，会微笑。执着等待的眼里，